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己亥年新春团拜已定于本年3月16号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半举行，地点是沙田和斜广场3楼龙月海鲜酒家，每位收费220元。有兴趣参加的朋友请将姓名、联络电话以及人数等资料电邮至 hkpolitarian@gmail.com， 又或者经 PayPal 付款留座，详情可致电24673088查询。到时见。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啦，咁啊，之前 係 啦，咁啊，之前因為有啲封煙打嚟啦，咁啊，相當之多謝你嘅電話啦，同意見啊，咁啊，就令到好似個程序好亂咗啲，不過咁唔緊要嘅，即係頭先啊一位打嚟嘅聽眾阿周咁都講開香港教育嘅問題啦，即係除咗性暴力嘅問題，其實仲有理大一個好嚴重嘅事件啦，就係呢、這個 即係其實係簡單嚟講係一個民主牆事件啦。咁就係喺上年約莫係9月27號，如果冇記錯，就整個喺個民主牆度咧，理大學生會咧就話想紀念翻雨傘運動，咁所以咧就整個連龍牆就俾人哋 post 寫嘢啦。咁有啲學生就或者其他人啦，就寫咗啲香港獨立嘅字眼，跟住就校方就唔俾，然後咧就揾啲紅紙遮咗個民主牆。咁啊，跟住有四個學生，咁啊，包括即係呢個 護理系嘅碩士啦，就何俊謙啦，就被勒令退學同埋終生不獲取錄，就係基本上可以話係一個作為一間大學最嚴重嘅懲罰嚟嘅，即係踢你出校都不特止，仲要唔俾你考翻入嚟，係咪？即係你會問，咦？踢到出校乜可以考翻嘅咩？係得噶，我有個朋友真係得噶。以前我讀書嘅時候，我有一個 friend 係因為成績問題啦，佢就俾人踢咗出校，然後佢考過 Form 7聯招再入個廣大嘅，得 噶，冇話唔得噶。 咁所以佢呢個永不取不仲要唔會再獲取錄咧，可以話係一個相當之我諗理工大學，我諗開學嘅創校以嚟都 最高嘅， 我諗都未試過即係罰一個人罰得咁重，而罰嘅原因唔係因為佢喺學校殺人放火，唔係因為佢懟冧咗個教授，強姦咗個女教授啊，唔係呢啲喎，佢只不過係因為一個民主牆嘅管理同校方有衝突啫喎。仲要是插水喎，即據聞啦，據佢所講咧，係嗰個衝突，那個肢體嘅衝突係嗰個老師或者教授啦，就係喺衝突期間就跌低咗。咁當然即係我哋見過無數啦，盧寵茂都試過瞓低咗啦，係咪？咁於是咧就而家即係卒之咧就有一個叫做校方嘅紀律委員會咧，應該都係紀律委員會嗰啲嗰類嘢嚟嘅。咁啊有個裁決啊，咁啊就係懲罰最嚴重嘅護理係碩士生何俊謙咧就被勒令退學啦，學生會前會長林榮恆咧就被停學一年啦，另外兩人分別被罰社會服務令60及120小時。我唔明呢個社會服務令係乜嘢嘅，即係點解會即係會罰得咁？ 點解學校可以有權去做呢啲裁決呢？ 係啦，或者係罰得咁即係罰得咁撚嚴重嘅咧？我上一節嘅結尾咧就話當然啦點解會做出呢一個咁樣嘅裁決咧？即係呢樣嘢咧，我哋就當然我哋冇辦法知噶啦，只能夠得一個解釋嘅啫，就係呢啲咁樣嘅教促太過喺個係呢啲負責管理嘅人整個 disciplinary body， 第一可能係早喺個機制上面咧係有問題嘅，即係喺佢要決定點樣懲處一個學生嘅時候，個機制出現咗問題，先可以導致到有啲人可以操控到整個機制嘅。嗱理論上咧，如果根據廣大嘅 disciplinary body 咧，其實係 是有一個叫做紀律委員會嘅，即係決定呢啲嘢。當然有紀律委員會，而當時咧亦都有學生嘅代表喺裏邊嘅，即係唔係淨係校方嘅成員。咁當然校方啲人佢點樣操控佢，就完全係佢哋嘅辦法啦。咁而家好明顯就係話呢個劉炳章啊，說了算啦。咁佢又斥責學生就。猶如黑社會，屌你老母！劉炳章，你見你個黑社會未㗎？屌你老母！ 佢真係梗係有見過啦。 點解啊？ 點解劉炳章何許人也呢？當年 爺爺，你係理大個 屌，唔關事。呢個係我係理大， 你冇校嚟喎呢件事原來。 唔好講個冇字，舊校呢咁嘅閪校咧，就唔配稱得上冇校嘅。 嗱，所以 要講明先。 啊、所以他就不會說last day 要影相， 食屎啦！喺個學校門口煙煙，跟住丟你咁樣 彈煙頭彈翻入去個噴水池嗰度啊嘛！ 嗱，講翻呢個柒頭劉炳章先，點解見過阿水？佢梗係見過啦，同台食飯添啦，條撚樣。 哦，佢就係有去小桃園嘅咩？ 因為佢當其時就係梁振英嘅競選辦嘅副主任。 哦， 小桃園佢亦都係座上客。 哦， 咁佢梗係熟啦，佢識得講話，哇！喺嗰兩個人啊，殺上去啊，好似黑社會刮友咁啊！哇！頂呢啲咁嘅專業字眼，我真係唔識講啦。佢呢啲滾瓜爛熟， 所以咧，即係哦，原來劉炳章係呢啲奶涼粉奶共賊嚟嘅，我真係唔知喎。 係啊， 我真係唔記得咗佢，因為 係哥啦，689。 屌你老母！原來你劉炳章呢啲真係教畜中嘅教畜，畜生中嘅畜生。我同你讲，刘炳章，李大校长，你呢啲就系畜生中嘅畜生，系香港嘅畜生，香港嘅耻辱。你原来系呢啲人，真系耻辱嚟嘅。你令到理工大学蒙羞，你令到香港一所咁多毕业生嘅学院蒙羞，就系因为你呢啲咁嘅畜生，令到呢啲即系我哋唔可以一足高打一船人，系咪？即係唔係個個理大嘅教職員都係咁樣，唔係個個理大嘅學生都係咁樣啦。輝輝都係理大啦，係咪？理大 都係閪嘅多， 咁多年閪多威啊！咁多年嚟， 香港人本身就閪人多，咁你啲學生咪又係嗰一撚樣。 係，所以即係劉炳章就係你呢啲人，包括教畜嘅唔止佢，當然仲有李國章呢啲教畜啦。系咪？即系呢啲根本系畜生中嘅畜生，不配为人师，做卢重茂呢啲啦。即系呢啲系不配为人师表嗰啲，呢啲捻人系咪？你自己啊，得行都未捻得啊，你何以去教书啊？系咪？即系呢啲人，屌你老母！你仲要有份去小桃园饭局？你话何俊谦系黑社会，所以咧，点解我上一节个尾就系话最要負最大責任，除了劉炳章這些教畜，其實理大學生都要負上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就是現在你們學生裡面有一個同學叫做何俊謙，雖然他是碩士，不是本科，即是不是 undergrad， 是不是？但他都是入於學生，是不是？何俊謙，你們有一個同學何俊謙被校方近乎無理開除兼不獲取錄，而作為理大學生的你們，你哋竟然可以坐视不理，唔理老母罢课，比着我哋以前喺学校即刻搞罢课啦，唔使谂啦，全校罢课，然之后系围殴你校长办公室啦，系咪？而你哋无动于衷，理大学生会净可能出份声明，我唔知啦，我冇跟进。 佢哋寻日系有举行过一个集会嘅，咁、那个集会有 好啦，我当四百人集会。而你點解唔撚係一個屌你老母大規模更加激烈嘅集會？係咪？點解你如果作為你大學生，你有個同學俾人因為呢啲咁樣嘅情形俾人開除，而你唔理唔你唔俾你唔俾壓力校方？如果一個集會係唔構成壓力嘅話，咁呢個集會係無效嘅。點解要搞集會？你係俾校方壓力啊嘛？你係俾你嘅對你要對抗嘅團體或者係人士，你要俾壓力佢，咁你呢一個集會先係有意義。如果唔係，呢個集會係冇意義噶嘛？點解我哋成日屌鳩嗰啲泛民嗰啲行禮如儀嗰啲七一遊行，我哋唔撚去咧？係因為佢唔會對當權者造成任何嘅壓力啊嘛？系咪？即系我哋要咩叫压力团体啊？咩叫压力组织啊？你系要对你要施加到个压力，嗰、那个压力唔系要你打交，唔系要你放火，唔系要你暴力啊！但系你要谂啲办法，对于负责呢件事嘅人构成一个压力先得噶嘛？ 如果你哋集體罷課唔撚翻學，全部喺大噴水池喺李嘉誠大樓門口屌你老母，大規模集會，理工有史以來第一次過1500人喺度集會唔撚翻學，連埋教職員撐呢個劉俊謙、何俊謙嘅教職員，我估有好多理工嘅教職員都係好良善、好好人，我知道嘅呢啲，我都有啲朋友喺理工教書，即係。而你哋無動於衷，對於校方無理迫害一個護理系嘅碩士生，因為管理民主牆嘅事件，係咪？而你哋唔出聲，即係認為校方係啱嘅。而你哋唔撚出嚟撐呢個何俊謙，係咪？咁問題，你所以校方咪可以橫行咯？同香港社會係一樣噶。所以我話點邊個要負最大責任，就係、是、其實就係理大嘅教職員。如果你哋唔出嚟做任何俾到壓力校方嘅一啲活動，你哋唔參與聲援呢、這個何俊謙，咁即係等於校方，你哋係認同校方對何俊謙同埋其他涉事人士嘅判決，你係間接授權俾劉炳章去作惡，呢、這個係絕對係通嘅，即係呢樣嘢係絕對係合理嘅。系咪？所以点解何俊谦俾人踢出校，你哋而冇反应咧？即系要负，即系你哋系有份踢佢出校嘅。即系理工大学现职嘅教职员同埋呢个学生，你哋系全部系有呢、這个责任噶。咁你问我点样俾到压力啊？佢哋都唔理噶啦，佢哋都唔理，成日讲呢啲就失败主义。如果我系理工大学生，我听日就去围校长府，你知佢住边噶？就喺佢屋企门口集会咯，屌你老母！就喺佢 office 门口集会，唔谂俾佢翻工咯，屌你老母！系嘛？你话暴力啊嘛？系嘛？我咪唔暴力，非暴力，我撬捻晒手，阻捻住你翻工，我瘫痪你学校，教职员全部罢工，罢课罢工，系咪？如果你要公义得到彰显，你要俾到压力，你就要有呢啲行动。你集会冇用噶，集会又系屌你老母，围埋唱歌冇意义噶，系咪？是不是要一人一信？是不是要例如发动屌你老母全校的师生一人拼一张纸出来，屌你老母全校贴满的刘炳章交代，或者刘炳章收回，即是收回决定，你们要给人看到你们那个反抗意志嘛，你们没有反抗意志，或者表达不到你的反抗意志，那你们就成为了帮凶咯。咪好似我哋香港人一樣咯，一樣嘅啫，其實一樣嘅，即係我哋冇分別㗎。我哋對於屌你老母，而家張曉明粗暴干預一國兩制，換轉以前，屌你老母即刻斬1000-2000人去圍中聯辦啦，啱唔啱啊？以前係咪？即係而家公民社會，屌你老母！即係如果我能夠吹到唔好話2000啊，我姚冠東吹到500人出去，屌你老母去圍中聯辦，我即刻吹我帶頭，唔得啊嘛！即係我冇咁嘅力量，即係你一定要聚到成班先有力量，係咪？即係所以喺呢單嘢裏邊，即係你哋理大生都唔撚爭氣，係咪？救生會咧，救生咧，理大救生咧，係咪？即係每次港大發生事咧，即係我都託賴，即係有一班好撚熱血嘅港大校友咧，都會義不容辭。出嚟幫手，即係出嚟有啲嘢做。不過近年都係攰噶啦，即係近年我哋都攰。 實在太多啦啲事情， 係咪？咁但係問題係理大而家發生件咁樣嘅事嚇，而大家冇人去 關注、 或者係冇一啲大規模去表達你哋嘅嘅concern。咁即係冇得好講嘅， 可能都同歷史因素，即係始終理大同港大嗰個歷史背景又有，即係或者中大都係有少少出入嘅。再特別係近年啦，其實你睇落去，你其實個個都真係學店咁嘅啫，即係你當佢一盤生意嘅啫。即係就算你理大學生喺入邊，你有咩歸屬感冇嘅，其實大家都係攞個 浸會犀利啲。 係啊，其實都係攞個 點 啲砸揾食咁就算噶啦。即係我讀嗰陣時都係噶，一班可能100個人咁講啦，有若干係唔撚讀書噶啦，好似我呢啲啦。 其實跟住仲可能有七成嘅人咧， 你畢到業㗎，你順利畢到業㗎。 托拿又得喎，你真係估唔到喎，我 GPA 係曾經低見 1.3。 我唔識 GPA 啦，我即係廣大，我嗰陣時冇啦。 基本上係被踢走嘅邊緣咯，但我又竟然可以生存。 屌、我都係。好撚問水啊！之前 被踢走嘅邊緣，但係都有搞掂。 我都留過一年班㗎，喺廣大 都。講完咗啦。咁就係基本上，其實啲人都係當一個學店咁樣去處理嘅啫。真係入去 都唔止其實真係唔止理大嘅。咁 Tony Chan 都講啦，咁你今次理大下咗七間院校，其實而家都發生緊㗎啦。即係唔使下次啊！其實而家浸會嗰啲早發生咗㗎啦，係咪？ 理大、李國章事件嗰啲， 而家廣大其實早幾年阿馮敬恩嗰啲都出事㗎啦，係咪？自從李國章掌控咗廣大之後，做咗校委會主席之後，廣大就冇永無寧日㗎啦，已經。 但始終都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是、無論係之前嘅廣大事件或者浸大事件都好。對於學生的處罰咧，相對地係輕好多嘅。 同埋始終唔係好可以做到咁明目張膽咯嚟叫。始終因為學校都係一個自由學術嘅地方，以前理論上大學就係一個做學問嘅地方，要尤其是香港地係應該有自由嘅思想、自由嘅表達，學校應該比社會更自由嘅理論上。系咪？但系唔知边捻个开始，自从特区政府以航，尤其是6892012年上台开始，整治大学就系佢其中一个重要嘅功绩，系咪？将所有嘅有权用尽，喺委任校委方面，我哋大家记得啦，即系无论香港咁多间大专院校，嗰啲梁振英委任入去嘅校委咩都有噶啦，何君尧嗰啲去做校委嘅，呢啲咁嘅人渣捞屎，何君尧呢啲咁嘅人渣，呢啲咁嘅私德败坏，捻个脑都戆捻鸠玩捻晒嘅垃圾，都唔知仲佢做乡事底都唔知系咪屌你谂咩有社团背景。系咪？佢肯定系新界社团嚟噶啦，咁就系咪？呢啲人可以做校委嘅，系咪？陈万奇呢啲咪律师可以做校，即系做啲大专嘅校委嘅，系咪？成委咪入埋晒啲建制派入去做校委嘅，咁你自己谂下学校嘅所谓学术自主啊，嘅行政自主仲边有出现？即系仲边可以复存在啫？系咪？你将啲大学生啊当系中学生咁管，系嘛？当系小学咁管。而家乜捻嘢啫？咩服务令啫？不如罚企，屌你老母！刘炳章 罚抄咯。 所以你话刘炳章未捻见过咩黑社会咩见唔见过黑社会？话呢啲系黑社会行为。呢、這个咧，同呢、這个李国章嗰阵时话呢、這个港大嗰啲示威者系吸好似吸咗毒咁 high 嘅啫，系一模一样嘅呢啲人，因为呢啲老而不。呢一啲咁撚样嘅五十后，呢班咁嘅垃圾老屎忽，根撚本就同时代脱节。呢班人根撚本只有一个目标，香港只有一样嘢，佢可以继续对香港有贡献嘅啫。呢啲咁嘅老屎忽、老而不，而家仲系霸住香港所有当权嘅地位，霸住香港所有好多无论系学术、经济、政府最高位嘅呢一班咁嘅老嘢啊，五十后啊，四五十后呢一班咁嘅老屎忽、老而不，乃共閪、乃共分州，你啲人只有一个样嘢可以对到香港。继续有贡献嘅就系、是、你死先可以对香港有贡献，你哋全部死捻晒佢，对香港先系最大嘅贡献。我同你讲，呢班人根本就唔知道呢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因为佢哋系既得利益者，佢哋为咗保障而家自己嘅既得利益，保障自己自私自利地保障紧而家自己 set up 嘅独立王国游戏规则，继续残民以自肥，继续中饱私囊。系咪继续歪曲呢个制度？喺呢个歪曲制度底下得到最大嘅利益，就系呢班老屎忽，系咪？而呢班人唔死，香港一日都冇运行嘅。就算死咗都冇运行，佢哋继续培育紧嗰啲好似刘明伟嗰啲咁嘅富二代，系咪？就系呢一班咁样嘅畜生，老畜生，系咪？呢班咁嘅人渣就是、累捻死香港，累令到我哋香港到今时今日咁嘅地步，就系、是、呢一班咁嘅畜生，唔系净系建制啊，包括埋我屌捻埋你哋呢啲咁样嘅泛民主派啲老屎忽，政界嗰啲老屎忽，报界嗰啲老屎忽，传媒嗰啲老屎忽， 令到香港唔撚行嘅，就係你呢一班人，我哋首當其衝最受害，我哋四十幾歲最受害嘅。點解嘅？因為我哋本來就係應該坐佢哋啲位，就係呢班咁嘅插頭，永遠屌你老母，喺一個咁撚樣嘅歪曲嘅制度底下，自己繼續屈機，繼續唔知道世間發生緊咩事，係嘛？就係呢班咁嘅畜生。所以咧，即係唔止係老人政治。而家係老齡化社會，即係完全呢班人根本根撚本咧，除咗死之外咧，我諗唔到佢哋仲會對香港有啲乜撚嘢貢獻。啲六廿幾歲啊，七廿幾歲啲人， 冇啊！呢啲賤種嚟嘅，真係我哋係好似好冇佢負，但係最起碼我哋長一定長命過佢。咁我唯有就睇下佢呢班冚家產點嘅收場嘅啫。 未必㗎，我可能冇佢咁長命嘅，大佬。 好撚難講嘅，鬥長命咯，一日唔斷氣都唔知邊個死。 咁我要保持要健康先。首先我要，咁我第一樣嘢要暫停天地有正氣先。 睇住啦，冚家產死先。 我發覺我做呢個節目咧，真係健康都差啲，真係講笑。點解老味真係隨時心臟病中風？我驚我做咗一網台節目中風咧，成為咗香港傳媒歷史裏邊第一個屌你老味on air中風嘅人， 一個傳說啦。 你睇谷到個面都紅撚曬，即係唔係講笑啊？輝，你聽我流汗嘅大佬，即係我真係有汗，你明唔明啊？即係屌撚完呢啲柒頭，係咪？我都唔知屌你做乜，係咪？嗱，調翻轉睇，話分兩頭，係咪？我哋都唔爭氣嘅， 係啊。 我哋呢啲三十幾四十歲都唔爭氣嘅，即係如果我哋有嗰、那個要贏鳩佢哋，要鬥撚垮佢哋，鬥撚死佢哋嘅鬥志。是咪？我哋要怼死佢哋嘅斗志，我哋就唔系咁样坐喺度咧，我哋就唔可以俾佢哋作恶啦，啱唔啱？所以所有嘢咧，其实系相对，我想同大家讲，即系相对，系咪？所以我话点解梁俊谦出事，系咪？而冇人帮佢，即系好似最大嘅责任，其实就系理大学生本身，即系香港而家咁多问题，其实我哋都系有责任。而我哋即係冇一個決心去懟爆佢哋，即係去懟爆呢一班咁樣嘅人，係咪？即係我哋都係有個責任喺度，係嘛？所以如果我係阿謙仔嚇，梁俊謙，我係佢咧，即係發生咗事之後咧，我就唔上 D 一百啦。好老實講，即係我就唔會上 D 一百呢啲咁樣嘅台，係咪？即係你明知佢係咩陣地？你想去做乜啫？佢聽嗰啲人又嗰啲人，做嗰啲人做節目嗰啲人又嗰啲人，係咪？就係、是、都係嗰班既得利益者，係咪？都係嗰班咁嘅老屎忽嗰班人，係咪？即係你有冇話後生仔啊，或者話中坑即係三廿零歲，即係屌你諗有獨立思考嘅人走去聽 D 一百嘅，除非阿陳其倫嗰啲走去攞料之外，去揾湯恥笑佢哋之外，係咪？即係或者我哋撈呢行，即係我都一集都唔會聽嗰啲節目， 冇聽， 係咪？即係佢哋有佢嘅市場，佢梗係有自由做佢哋嘅言論啦。是不是？但是就不可以被他们的言论代表我们这一代人的言论嘛，即是我们不可以被代表嘛，成日讲来讲去民主的概念，我们不能够被代表，而为什么你会被代表？因为我们沉默嘛，因为我们没有其他 的人去代表我们，或者是我们没有其他的 action 去取代他们嘛。所以即如果你问我这件事有什么可以跟进的，即如果你今天还是读理工大学，或者你今日是一个理大的教职员，是咪？或者你是理大的救生？如果你仲对即系阿辉又唔好讲啦，即系佢咁样争学校系嘛？即系唔会做乜嘢嘛？立卵杀啊！理工大学立卵杀， 搞佢死嗰、那个 系啦，即系快啲死快啲添。 系啊， 咁即系假如你系一个咁样嘅如果你仲对呢间学校仲想呢间学校好或者咩 whatever 嘅。咁或者你等呢、這個梁同學唔抵嘅，咁你就要即係做一啲嘢出嚟，去表達到個壓力，為校長府又好，貼大字報貼滿全校啊！講緊 唔係，我其實有陣時我以前 或者喺佢買個飯盒，就咁倒落個地度，即係我亂唔知我亂笠嘅啫。其實 唔係，我以前諗過一個有一個做法㗎，相對地嘅一個人嘅成本少啲㗎。 係 嗱，即係你話可能我要圍咗個校園嘅正門定係點？你可能要。成千人啦，定點啦？我以前有諗過，屌！如果我有一二百人，我全個理大所有嘅廁所 occupy 撚曬，occupy 曬佢。 你咪 喺里面揿手机都得嘅啫。 系啊，一边打机啊，打总之由朝头早九点打到夜晚八点。冚唪唥全部冇得去廁所，咁其實都係一個屙橋牌，即係當然呢個係我以前諗過的。 到時你又俾人話廁所發西施啊！唔係，但係唔緊要嘅，即係其實嗱，有另外一樣嘢，我都即係借少時間想講，即係例如你可能搞乜，人哋又話你乜，即係例如梁同學上個 D 1 8俾人話粗鄙係嘛，或者佢呢個運動俾人話粗鄙咁啊，成成咩係咪？你使乜撚你佢講乜？即係我係粗鄙嘅，屌你老母啦！我係咁嘅，唔撚得啊！是咪我代表我是咪你唔好将我代表整代学生你唔好将我代表整体人我就係咁我係粗皮吹呀、啊、粗皮唔撚係人呀、啊、粗皮唔撚可以正直呀、啊、你戇鳩㗎即係你明唔明啊粗皮唔可以做啱嘅嘢㗎粗皮唔可以冇道理㗎 我粗皮係咪你粗皮都係学生 即係你件嘢就係话而家啲人香港人嗰种偽善就係咩你斯文打个胎好撚靚仔咁冇道理呢你就屌你老咪係真理喎、啊。佢哋講啲廢話冇道理唔合邏輯你又覺得屌你老母冇撚問題喎。你反而調返轉你講一啲正直嘅說話講一啲正義嘅說話但係你粗皮。屌你老母你粗皮真係原罪喎。唔係你做嗰件事嘅 content， 所以我覺得香港咪有問題囉。即係正如葉德嫻嗰個政府運輸署嗰個宣傳片。係咪我覺得做得好撚好。好老實咁講。我好少讚政府嘅咁多年嚟。是咪？自從特區政府成立以行，我冇覺得我自己做呢行啊嘛，我冇覺得過佢一條宣傳片係做得好嘅，從來冇，因為我做過，我自己都知道佢點樣決策，即係我知道特區政府係點樣決策呢啲片，係點樣揾咩人去做呢啲片，而做嘅係咩人，我大致都知道，係邊一類公司，邊一類人。哪一類的創意人做這些事我叫他們做創不要叫創意人他們不配 叫做、廣告從業員、 okay. 是不是他做這些事我知道但是這次今次、Danny 姐這個葉德嫻這個宣傳片做得相當好是為什麼因為他不忌諱地 他不怕他有勇氣他將最現實的環境呈現其實佢唔係好有創意啊，佢冇創意啊，基本上可以咁講。佢只不過係將你 everyday 見到嘅嘢羅列出嚟啫嘛，係咪？只不過係佢唔係運輸署出，你就覺得所以你覺得佢好爆啫嘛，係咪？只係運輸署誠實地去面對而家每一日發生緊嘅事情，所以你覺得呢一個宣傳片係做得好好。或者我覺得呢個宣傳片做得好好，但其實係咪好好咧？我又覺得即其實冇乜創意。 睇屈榮賢嗰啲都講有講過㗎。葉德嫻做你哋又讚，咁如果平時政府做你哋又鬧，咁你哋即係雙重標準啦。咁樣講埋啲咁廢話。 我純粹唔係因為葉德嫻，即係對我嚟講唔關 Danny 姐事，完全冇關。我仲覺得 Danny 姐做得唔好添，因為佢太浮誇太惡耶啦。即係俾我處理咧，我就唔會叫葉德嫻好似鬧人咁樣做。對白寫得絕屈嘅，但可以唔使咁樣演嘅，可以好温柔咁話，你不如參加奧運啦，你咁叻，你咁樣個效果仲正嘅，但係即係唔使咁樣鬧嘅，我覺得係咪？但係即係我覺得佢好嘅地方就係佢能夠只不過係誠實地將呢、這個 將個現實擺翻出嚟， 將個現實表達。咁當然啦，兩邊都有人鬧啦、本土派就鬧佢點解冇蝗蟲嗰啲嘢嘅，點解冇蜘蛛嗰啲行為嘅，即係拖劫啊？點解個個都係講廣東話唔講普通話？ 咁其實就唔使講㗎啦。咁你運輸署做得嘅就點會咧？ 唔係，其實又唔使講嘅，即係我唔係因為覺得政治正確，而係喂，其實啱㗎。佢講嗰啲嘢唔係淨係大陸人犯㗎嘛、exactly. 香港人學大撚把係咁閪㗎啦對隻腳上嚟好多都係香港人㗎。 嗌撚住個扶手嗰啲全撚部都係㗎。 嗰啲處男處女屌你老母好撚多香港人㗎。 幾多啦以前。 係咪即係挨住成塊 iPad 屌你老母閪嗰啲咁亂咁亂柒咁拱係咪一樣有啦香港人。所以反而佢咁樣全廣東話我仲覺得好即係屌撚埋你香港人。啱唔啱咁問題係即係你而家就係話你要出聲去屌，你要出聲去講，係咪先至可以有一個效果出嚟？係咪？點解你仲即係留住嗰啲思維，仲話阿 Danny 即係黃絲啊乜撚嘢啊？屌你老母！即係戇鳩嘅，即係其實。 所以從呢段片我哋即係都或者其實咁揭示翻，其實你要做好一件事。其实那个冇咩特别嘅窍门嘅，你只要诚实反映到个现实，其实大家就自然会认同噶啦，唔需要咁复杂嘅。 咁啊，即係都今日都差唔多啦。咁其實咧，都仲有一樣嘢，大家可以即係當係思考一下，即係喺個節目最後咁啊。本來我點解會想講兩會咧？即係講兩會呢啲嘢咧。咁其實咧就好得意嘅，就係呢個逃犯引渡嘅條例咧。咁就突然間咧，好多商界，包括林建岳。林建岳大家知道啦，超級奶政府奶共嘅閪人嚟嘅，即係超級親政府嘅，唔會做錯嘅嘢嘅。總之政府話乜就乜，佢竟然走出嚟話，如果有呢個引渡逃犯嘅條例，即係適用於中國大陸嘅話咧，咁就會對呢呢個外國做生意嘅喺香港做生意嘅外國人咧，就會有啲壓力。咁而當然田北俊嚇呢個前自由黨嘅主席啦，咁樣就更加講到咧，就話唔。一定係持反對意見添，即係唔好搞咁多啦，啊咁樣會影響到外國人對香港嘅信心啦。嗱，喺呢啲點解佢哋呢一班咁樣嘅建制派都會共出嚟講，尤其是喺兩會呢啲敏感嘅時期，佢喺呢個時期講出嚟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到底美，到底佢哋受到去聽到啲美國方面有幾大嘅壓力，對於香港要取消呢個香港關係法。或者對香港要喐手對付香港，嚟堵塞大陸，堵塞中共利用香港做白手套呢一件事，到底有幾嚴重呢？我覺得係相當之嚴重，亦都背後亦都係俾咗好大嘅壓力，呢一班香港做生意嘅人。咁呢班人你知啦，無寶不落，做揾錢啫嘛，呢班人係咪？邊有 integrity 嘅？咁所以連佢哋都要出聲去講嘅時候咧。事情其實是嚴重的，可能背後比我們想象中更加嚴重。而另外亦都是其他，即係好多人關於呢、這個美見到呢個兩會裏邊咧，中共對於呢個外資嘅讓步咧，其實同埋你見到官乎李克強成個 speech 裏邊所講嘅所有嘢，其實。我哋都見到中國內部嘅問題，尤其是佢對付點解要對付通脹啊，對付呢、這個匯率啊、通脹啊同埋外資嗰啲嘢咧，可想而知咧，即係中共內部其實係充滿住好多各式各樣嘅問題嘅，咁啊，所以大家呢啲咧都可以留俾大家去思考。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